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乌鸦冷，羊毛上，老虎玩家。 喂，烏格倫， 系 喂，咁你啊，继续忙于玩你嘅 Pokemon 啦，系嘛？ 系继续做训练员啦。 系点啊？点啊？进度如何？过咗一个礼拜啦，又啊？ 嗱，我相信咧，如果系有玩即系 Switch 嘅 Pokemon Let's Go 嘅朋友咧，应该即系 keep 住玩，因为我算系玩得慢嘅。 系 咁，但系我都已经真系临近打爆机啦，因为我已经打完八个道馆啦，咁即係又係打嗰啲咩四大天王嗰啲呢，打完之后几乎都系完游戏。咁嗱，但係故事模式完咗，等唔等于就系即係游戏就玩完呢？咁就睇你系咩类型嘅玩家啦。我而家都有啲喺度十五十六钟嘅，因为即係对于我呢一啲呢有少少强迫症呢，咩事都力尽完美嗰啲呢，咁我就即係有少少喺度諗緊，我係咪应该要即係拆一啲呢即係好劲嘅 Pokemon 出嚟。 係。 因为呢点解咁讲呢，其实喺呢一个即係 Let's Go 嘅版本入面呢，佢嗰啲嘅即係 Pokemon 呢，虽然係就算係同一款啦，但係佢都有唔同嘅数值嘅。咁嗱，我先讲少少啦，入面当然就係有呢一个六嘅 V 啦。係 係。 即係咩叫 V 呢，即係简单嚟讲就係佢六种嘅属性，例如话佢嘅特攻啊、特防啊、攻击啊、防守啊、佢嘅 HP 啊同埋佢嘅速度呢六个嘅数值。咁每一隻嘅小精灵呢就算同款嘅都唔同嘅。咁有一啲就先天就係个数值高啲，有一啲嘅数值就低啲。咁所以啲人先至点解要去拆就係咁解嘅。咁而加上呢今次喺呢一个嘅游戏入面呢亦都係加咗即係唔同嘅小精灵呢有唔同嘅性格。咁可能佢嘅性格啊，有啲可能话落天啊，有啲可能就係话胆小啊。咁佢性格其实代表啲咩呢，亦都系代表一啲嘅数值，即系可能例如话举例假设系落天咁样先啦，哦，原来佢嘅速度会加嘅，但系就会减佢嗰个嘅即系防御。咁呢一个系原先已经系设定咗噶啦，你系后屘系改唔到嘅。咁有啲人除咗系拆嗰个即系 V 之外咧，仲会拆呢一个性格嘅。嗱，呢一啲数字有咩用咧？当然，如果你净系爱嚟打电脑嘅话咧，其实个分别就唔系太大，因为打电脑容易打好多。 系，冇错。 但系之后如果系人同人对战嘅话咧，咁呢一个数值就可能系左右成败嘅一啲系关键嚟嘅，咁更加唔好讲就系要拆咩咧，拆色围。咁因为咧，其实喺 Pokemon 嘅世界入边咧，即系原本大家睇开嗰啲嘅即系小精灵嘅颜色咧，佢喺游戏入边有色围嘅。色围嘅意思即系话有少少好似系即系个颜色系唔同咗，系罕有嘅。咁我可以讲下几夸张，你净系拆色围咧，有人可能拆呢一个超梦梦嘅色围拆咗咧，至少15个钟头。点样拆法呢，因为其实个即係游戏入面呢有某啲嘅 Pokemon 你就当然可以一路系捕捉啦。因为佢有一个连锁嘅系统嘅。就係总之你一路捉同一款嘅 Pokemon 嘅话呢，佢之后遇上色围或者系高 V 嘅一啲嘅精灵呢，那个机率系越嚟越高嘅。咁所以照计就越嚟越容易嘅。咁但入面有啲比较罕有啲嘅小精灵呢，即好似例如话超梦梦啊，头先我哋讲嗰啲咩雷鸟啊，急冻鸟啊，呢一啲咧，佢本身系罕有嘅，即系精灵嚟嘅，喺入边你唔会经常可以即系周围捉咁样样嘅。咁啲人点样样去拆嗰一种嘅 Pokemon 咧？ 就是 low safe 啦。即係簡單嚟講， 好攰啊！ 我真係話俾你知，真係攰。即係你打呢一隻嘅寵物小精靈，你打完佢之後，跟住你又捕獲佢啦，捕獲佢之後就揭曉啦。咁如果唔啱嘅話 ，low save，reset 嚟過， 冇錯 ，reset 再嚟過。咁我真係睇過有啲朋友為咗要去拆嗰一隻嘅色櫃咧，咁就真係用咗20几个钟头，讲緊拆咗呢係over 2000场、有啲夸张度係咁样，有啲千几场啊 ,15个钟头就做到咁样。咁所以即係呢一隻游戏你话系咪襟玩，同一个 low save 嘅画面啊 ,low game 嘅画面你系睇千几次喎。 喂，仲有另外一个即係仍然系你可以收集啦，我括弧啊，叫储返嚟嘅嘢就係，因为每一隻精灵佢都有啲招式㗎嘛。咁好似系有啲隐藏嘅招式，即係你要开嗰条路，睇下你点样去达到晒佢嗰个所有嘅能力可以出到咁样。呢一啲你又会唔会有个 commitment 希望佢都开晒㗎。 其实招式呢，你讲嗰啲嘅即系可能话秘招啊、秘技嗰啲咧，其實就你喺玩嗰個故事模式嘅時候咧，都應該會開曬咁滯噶啦。咁但係入面有其他一啲嘅即係收集要素啦，就例如話嗰151隻啦。如果你本身有買個精靈球，有埋嗰只夢夢嘅話，你會唔會即係齊曬佢啦？有啲人可能你見到啫，但你未捉到噶嘛。有啲人就收藏翻啦。咁入面有一啲唔同嘅服裝啦，咁甚至乎有一啲嘅道具嗱，因為頭先我講過即係比較难明嘅大家就系呢个六 V 啊，嗰个数值咧。咁头先我讲过就一开始嘅时候你去捉就系睇彩数啦，究竟你摘唔摘到六 V？ 其实一般嚟讲咧，你摘到四 V 嘅话咧，已经系好好噶啦， 好幸运噶。 咁另外嗰两 V 系点样样咧？其实佢喺呢个游戏入边咧都有啲小道具可以帮手嘅。咁就 系 一个叫做金冠同埋银冠， 系 咁啊，即系皇冠个冠啦吓。 点样得翻嚟嘅咧？呢啲冠可以 嗱，呢一啲冠咧，其实都系一啲比较少弹出嚟嘅一啲道具嚟嘅， 即系有度好高嘅。 但系咧，你又系可以拆嘅，即系咧嗱，佢好得意嘅呢个游戏咧，佢基本上咧，佢有一个嘅即系计时嘅系统嘅。你每一晚咧，12点之后咧，佢就会重置。咁例如话入面有一啲嘅 NPC 玩家，你打个电脑之后咧，佢会俾一个银冠你嘅。嗱，呢一个银冠上系相对地容易入手噶啦。嗱，金冠咧又系佢咧其中一个可以拆到金冠嘅地方咧，就喺个游戏机中心入面。咁咧喺个游戏机中心入边咧，就有6个地点咧，就系你可以去执嘢嘅。咁执嗰啲嘢咧就随机跌出嚟嘅啫，咁有好多时候咧都系跌啲唔知咩糖果啊，或者唔知咩嘅，即系增加能力嘅一啲嘅道具啊， 即系唔 系 好大众嗰啲。 但系就唔系出金冠嘅。咁嗱，有啲人嘅拆法又系点咧？又系 low save 啦。我执完六嘢，跟住后屘发现冇出金冠， 再嚟过， 再嚟过。咁所以你发现咧，呢一个游戏佢系用好多时间，就系重复去拆，希望你拆到一个道具，或者拆到一个即系高 CP 值嘅宝可梦。嗱，咁但系点解要拆呢个金冠银冠咧？因为就系当你如果嗰个嘅 V 数咧系达唔上即系六 V 嘅话咧，你可能得四 V 嘅话咧，银冠系可以帮你即系其中一个 V 咧系爆满佢嘅，而金冠咧就系帮你咧全部嘅 V 咧都爆满佢嘅。咁所以即系如果因为点解我哋头先讲呢样嘢啦？首先我讲呢样嘢唔系话即系呢度当然唔系叫大家点样样去拆，因为讲真，如果你要学呢一啲嘅话咧，你上网揾到好多方法去睇， 同埋你最紧要有时间啫呢啲。 但系我想话俾你知就系啲人可以几疯狂去拆嗰件事。咁啊，因为点解要有呢啲金冠银冠咧？最主要就系因为当你如果拆到一只色围，讲紧色围，讲紧系你唔知道要拆几多次。千只先至可能跌一只出嚟嘅，咁而当你拆到出嚟之后，咁、那个数值可能真系好唔靓仔啊！你冇可能又拆一只色围又靓仔啊，即系高 V 数又劲，你好难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你拆到嘅色围咧，咁你唯有就系即系用嗰啲嘅道具去填翻佢嗰个数值咯。咁啊，所以呢一个游戏咧，即系嗱，我而家就当然未去到嗰个咁疯狂嘅阶段啦。目前嚟讲，我都仲系享受紧，即系周围可能去捉下唔同嘅小精灵咁样嘅啫，咁啊，但系基本上嗰个嘅即系故事嘅体验咧，都差唔多噶啦，系嗱。不过咧，Switch 咧最近就即系啊，真系好快啊，啱啱先至讲起呢一个嘅宝可梦啫嘛，仲有一些咧就另一个嘅大作咧吓，亦都开始有人玩紧啦。 系， 咁就系呢一个 Switch 嘅大乱斗啦吓，咁呢一款都系即系任记一个即系可以话系大作嚟噶喎， 因为基本上你望一望只游戏嘅封面咧。 我谂冇乜边个角色你系未就算你唔好话你识唔识啊，即系你起码一定玩过佢嘅游戏啦。咁同埋里边有好多嘅角色咧，都系大家又系嗰啲 sell 有少少童年回忆嘅感觉。因为好多都系你话由细见到大嘅啲角色。咁当然佢玩都系大乱斗嘅，咁啊，梗系用紧唔同嘅佢里边嘅角色度，大家互相对战咁样啦。咁你话个游戏系咪好复杂咧？唔系嘅。咁不过咧，即系俾大家有一个比较即系怀念嘅感觉啦。咁但系当然个玩法咧，亦都唔系话太过困难嘅。咁但系个角色上面咧，哇，有成七十四个嘅咧，应该系。咁所以咧，嗰个嘅体验咧，应该大家咧，如果系任记 fans 嘅话咧，应该都会几 enjoy 可以去玩下。 系因为咧，其实讲开大乱斗呢一个游戏咧，都有人已经系碎紧我问咯。 啊，有啊，系啊， 系啊。咁因为其实嗱，大乱斗你就咁睇个画面啊，的确。如果嗱，你首先你冇睇过个游戏嘅话咧，你听个名都知啦，即系一大班人 互殴， 大系啦，即系大集会咁样炒埋一堆。咁无论系讲紧嘅角色池之深啊，因为佢真系横跨好多嘅作品， 好多代添。 系啊，就甚至乎你讲紧真系喺玩嘅过程入边都系最多可以八个玩家同时一齐喺一个地图度打咁样。咁其实嗰个游戏嘅玩法好简单嘅，就系、是、主要就系将因为其实好似一个擂台上面咁样啦，你只要将对手其他对手 踢落台， 踢出台系啦外面嘅话咧，咁就叫做赢噶啦。咁你睇嗰个画面咧。可以话系花呢花碌得好紧要 嘅，因为咧佢唔系一般我哋以前打开，譬如倾辉啊、街霸嗰啲个背景咧，嗱虽然有唔同嘅设计，但系都好实在嘅。咁但系呢一只大乱斗咧，佢就因为始终系任记咧，我会形容佢有少少 QQ 嘅路线啊，即系佢啲线条唔系咁粗啊，佢后边啲背景唔系咁勾画得咁深嘅时候咧，其实咧嗰、那个缤纷嘅感觉比较强嘅，即系你个感觉唔会觉得系一只好典型嘅格斗 game 嘅，咁同埋佢个作用都系踢人落台啫。咁所以基本上咧，嗰个背景系令到你会有少少咧，啊，嗰个格斗嘅感觉其实冇咁重嘅，反而咧我会形容咧似系一啲游戏啊，即系你当系一班人喺度玩一啲可能唔同嘅一啲 group 嘅游戏，咁然后咧就互相拱你落街，踢你落街咁啊有啲道具，有啲唔同嘅招式咁样，咁所以喺呢个即系层面上边咧，我又觉得佢几似一只即系 Q 版嘅一啲嘅活动，多于真系似一只好认真嘅格斗 game 啊。冇错，咁啊呢一款游戏咧，之前仲即系曾经喺一啲嘅预告啊 ，trailer 嗰度啦吓，直头系打出嚟啊，话系呢一个咧，预购数字啊，系最多嘅一款游戏。咁佢嘅即系预购嗰个数字咧，甚至乎系比呢一个 Pokemon 啊，同埋呢个萨尔达传说咧，系更加高噶。咁啊，关于呢款游戏咧，转头可以翻嚟再讲多少少嘅，转头我哋翻嚟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家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咁头先呢就即係讲开呢一个任记嘅新作呢、這个大乱斗啦。其实呢一个大乱斗我諗如果大家有玩开任记嘅作品嘅话都应该唔係太陌生嘅。因为喺之前嘅即係游戏机入面呢都曾经出过㗎啦。咁亦都系相当之受欢迎啦。咁的确你喺今次呢一个作品入面呢唔单止系旧角色，新角色有啲都好骑呢㗎，例如咩 WeFit 教练呢你都有机会可以用到。 Pokemon Trainer 你都可以用到，咁我觉得真係一个几有创意嘅一个嘅设计啦。咁其实喺呢一款游戏入面呢头先阿新有提过嘅，即係虽然佢个感觉个画面呢好花里花碌，大家睇嘅时候呢话好似哇要反应好快啊，使唔使你嘅手速好敏捷啊先至玩到呢。咁但係佢得意嘅地方就係佢个操作呢亦都系好简单嘅。基本上呢佢嗱，如果大家有玩过，即係冇玩过就即係听下啦。基本上就系佢得可能三组技能嘅啫，就系、是、一个嘅轻嘅攻击，一个重嘅攻击，同埋一个投掷。咁总之佢其实嚟嚟去都呢三款嘅攻击，咁当然你再配合唔同嘅方向制嘅话呢係有唔同嘅效果嘅，但目标都好简单，头先有讲过就係、是、将对面嘅人呢就係、是、打出去台外面嘅啫，就係、是、咁简单。咁而喺入面加咗好多其他元素，例如话唔同嘅道具啦，因为喺呢一款游戏入面你见到喺其他即係、就是、有份参与过嘅作品一啲出现过嘅道具，例如话孖宝兄弟嗰啲龟壳啊，即係宠物小精灵嗰个精灵球啊，咁呢一啲其实你喺呢一个嘅游戏入 面啊，当你哋喺度互相厮杀緊嘅时候，你又可以執到呢啲道具嘅。咁而嗰啲道具往往就可能啊会扭转一啲即係胜负关键嘅一啲好重要嘅要素啦。咁啊，所以其实玩起上嚟嘅时候系几开心，真系似一个 party game 多于系一个真系纯格斗游戏咯。 同埋呢佢里面啲角色嘅招式呢，我諗大家如果真系好想喺呢次游戏里面玩得好嘅话呢，系要花少时间去记一下咩角色嘅咩招数有啲乜嘢嘅作用。例如因为佢始终七十几嘅角色啦，咁有好多都系大家识嘅，即系譬如 Mario， 咁即系直头一定要有添啦，呢个咁系任天堂嘅招牌嚟㗎嘛。咁佢嗰个嘅必杀技呢有一个几有趣嘅，咁就系话呢，当你嘅对手咁攻击你嘅时候呢，咁你会整个斗篷出嚟呢，咁就可以将对手反转㗎喎。咁即係令到对手呢喺嗰个操作上面呢有一段短嘅时间係会调转啊，即係譬如你可能向前就变咗向后啊，向后变咗向前啊，你跳起变咗踎低咁呢啲嘢。咁你几有趣㗎，你如果即係适当时间用呢，其实对自己几好嘅。咁另外仲有比卡超啦，譬如原来佢嘅电光嗰个喐嚟喐去呢係一场呢，咁即係闪最多喐两次嘅啫。咁所以呢如果你用得太多又冇用嘅，根本系出唔到嘅。咁又譬如有一个我好有兴趣用就系蛇叔啊，即系呢、這个。 Snake. Metal Gear 嗰一位啊，因为咧佢唔单嗱，大家一有印象佢就系一个揸枪啦，一个即系 特务嚟噶嘛， 特务嘅男人咁样啦。咁今次咧佢有啲嘅必杀技咧，系有部 drone 即系嗰啲无人侦察机俾佢用噶。咁系可以先上升一段距离啦，然后咧喺空中就算你受到伤害咧，都可以喺你跌紧落嚟嘅时候，仍然可以爆炸去攻击人。咁即系呢啲咁嘅招数咧，你记晒咧，其实我谂嗰个乐趣咧系几多，因为你要记住今次唔系一对一嘅一个战役嚟嘅，系有几个人去一齐咁样去乱斗嘅时候咧，咁呢一啲即系角色嘅必杀技，如果你系记得好嘅话咧，而又用得好嘅话，其实我谂系即系对于你个游戏嗰个玩嘅能力咧，会越嚟越高啊。 系咁啊，头先阿生有提过啦，咁就系话Mario 咧都可以话系阿任记嘅即系啊亲生仔啊大仔啦，系咪先？ 系 咁啊，即系就系代表嘅作品之一嚟噶啦。咁但系得意嘅地方就系今次呢一次啊大乱斗咧，咁即系。佢个主角咧反而唔系 Mario， 系 去咗星之卡比嗰度噶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大乱斗头先我哋喺度讲都系话佢一只 party game， 但系佢都可以一个人玩嘅。尤其是今次咧，佢都有一个所谓嘅故事模式俾呢一款嘅游戏。咁、那个古仔好简单嘅啫，佢就系讲话哇喺大乱斗入边你见过以往嗰堆嘅即系人物咧，就总之咧即系俾一个即系坏人咁样样咧就占有咗个肉体，咁咧就佢哋嘅灵魂咧就 free 咗出嚟。咁咧而家咧星之卡比咧就要谂方法啦，就系、是、拯救佢哋， 救翻佢哋， 系啦，咁就即系攞翻佢哋嘅身体咁样样。咁所以咧喺个故事模式入边，基本上你哋就系、是去挑战唔同啊被占有咗身体嘅角色啊，例如话阿 Link 啊，即系世大传说嘅男主角啦，跟住可能阿 Mario 啊，又或者系其他唔同嘅角色啊， 阿龙都有啊。 系啦，咁就即系同佢哋打完之后，你就即系有机会去救翻佢哋啊咁。咁除咗系即系呢、這个故事模式之外，另外亦都有嘅就系喺入面基本上有时候会遇上一啲啊比较难打嘅 boss。咁呢个 boss 战咧，你都可以即系邀请朋友一齐去过关。即系嗱，感觉上面就系、是、如果你话一班人打，大家互相偶完之后啊，伤完感情啦，咁但系即系想联系翻啊，即系修补翻咧，头先大家嗰种嘅即系 裂痕啦， 裂痕嘅话咧，咁可以就揾一个即系好劲嘅 boss， 大家一齐打，好似斩龙咁样样啦。咁所以即系呢一款游戏，即系如果系 party game 嘅定位嚟讲嘅话 ，Overcooked 嗰啲可能比较即系男女都啱啲嘅话咧，咁呢一种咧比较男性向少少嘅作品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剛才我哋一路都讲起呢个 Switch 啦，咁其实的确呢个野心佢哋都越嚟越唔细㗎。咁嚟緊亦都有啲游戏呢係即係淨係喺 Switch 上面呢係有得玩嘅。咁例如呢其实啱啱早几日啦喺美国就有个叫做 Game Awards 嘅颁奖典礼就即係举办咗啦。咁当中除咗颁咗好多奖之外呢，其实呢都係有一啲新游戏系公布㗎。咁我上个礼拜都提过啦，以 Marvel 似乎有一隻新嘅游戏呢将会喺一啲游戏机上面推出啦。咁首先嗱嗰个呢 佢哋临尾系冇公布到任何新嘢嘅。咁但系咧，系反而咧喺Switch 嗰度咧，佢哋就公布咗一只 Marvel 嘅新游戏，咁咧就叫做 Marvel Ultimate Alliance 3，咁由 The Black Order 咁样嘅。嗱，咁啊，如果解到呢个名嘅话，咁 The Black Order 咧，其实大家见过噶啦。即系如果你有睇呢个Infinity War 咧，即系第三集嘅复仇者联盟咧 ，Thanos 下边嗰几个手下咧，其实就系 Black Order 啦，即系嗰队人啊，叫做 Black Order 嘅漫画里边。咁所以今次呢个游戏咧，相信就以佢哋为主轴啦，咁可能当一啲主要嘅敌人咁去即系打嘅。咁而睇到啲画面咧，的确系即系当然你唔能够要求 Switch 咧，好似PS4、Xbox 嗰啲咁靓噶啦。咁而佢嗰个嘅感觉咧，都有少卡通化嘅，即系我会形容呢一只嘅 Marvel 嘅 game 咧，系有少少似之前大家喺手机上面玩嗰只 Marvel game 啊，即系嗰只系即系叫做 Future Fighter 咁啊，嗰只有少少咁嘅感觉。咁但系当然佢个画面就会再靓少少啦。咁同埋嗰个游戏嘅方法咧，都系有少少第三人称咁嘅角度嘅，即系都系你控制嗰个人喺度行嚟行去咁啊，有少少360度啦，咁啊，即系咁样去过唔同嘅关，用唔同嘅角色去打咁样。咁同埋佢嘅角色咧，主要都系用翻漫画嗰个蓝本为主嘅。咁所以如果你系电影嘅 fans， 如果你想话，咦，可唔可以有机会睇到里边一啲主要嘅角色或者大家喜爱角色出现咧？嗱，有嘅，不过系漫画版。咁所以嗰个感觉咧，又会对比起可能即系睇开电影嘅朋友咧，可能会有些少唔同，同埋有些少落差都唔定啊。 系咁啊，其实我自己都几期待嘅，因为嗱，以往咧你真系玩呢一类嘅游戏咧，都系LEGO。即係比較係 LEGO 版本多啲， 真係冇啊！真 係係啊，咁之前即係阿生頭先有提過啦，即係比較相對近嘅就係 Future Fight 啊。咁有啲即係Marvel 啊，又或者係 DC 嗰啲英雄大集結嘅遊戲，其實唔算話好多。嗱，反而佢哋獨立作品咧，可能偶然你都會玩到，即係好似啱啱即係 PlayStation 都出咗嗰只嘅 Spider-Man 啦， 例如以前嘅 Batman 啦，之前一兩年前嗰只。 呢一啲即係口碑啊，都算係相當之唔錯嘅遊戲，但係你往往都係嘅，當去到一个大集会嘅话咧，即系除非格斗游戏啦，唔讲咁就咁啊，即系基本上你都好少玩到一啲咧啊，有机会可能用一啲唔同嘅英雄啊，有一啲所谓故事性嘅，即系讲紧系大集结嗰种。咁啊，即系呢一款游戏，即系当然啦，都唔知道佢究竟嗰、那个而家嗰个嘅故事嘅设定系点样啦。但系你净系见到个玩法同埋嗰一个即系角色池之心咧，其实都叫人哋兴奋嘅，即系当中。剛才阿生有提过，虽然就可能以这个可能漫画为一个的蓝本啊那个的造型，但你信我啦，即是现在讲真的很多游戏都有这个 DLC 的嘛。 啊那 是。即是之后你稍微可能如果 套戏上的时候呢 个版权啊即是总之一个互利的关系，即是当然有时候你又要看回去版权收几多，因为你知道尤其是去到电影角色造型的话，他收的那个版权又不是可能只是漫画的版权啊。 做个演员 的。是啦，诸如此类。咁样啦，咁但系如果可能又达到一个双赢 win-win 嘅 situation 嘅话，咁我又唔信佢嗰个造型放俾你去游戏嗰度玩啊，咁亦都要视乎翻究竟呢一个游戏嗰个嘅即系销售数字系点啊，即系因为有时候你都知啊，即系呢一啲即系作品啊，尤其是讲紧美漫嘅角色作品咧，好多时候哇睇 trailer 系几吸引嘅，但系你一玩上手咧，咁第一轮啊啲玩家出咗一啲嘅评语之后，咁会唔会影响到个销情，呢个亦都要睇翻佢嘅销量系点样样，先至可以决定到究竟佢能唔能够啊？可能喺 DLC 嗰方面咧，继续扩充落去咯，系 啦。头先我提过咧，有呢个嘅颁奖典礼 Game Awards 啦。咁其实咧喺美国都系一个盛事嚟嘅，咁所以不过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其实佢哋嗰个即系结果系点样啦吓。嗱，首先咧，阿乌格人嗱 Game of the Year 吓，咁有几只系即系提名嘅，包括有呢、這个即系刺客嘅 Odyssey 奥德赛啦，咁另外有God of War 啦、Spider-Man 啦、Monster Hunter World 啦，同埋呢個 Red Dead Redemption 第二集嘅，咁其實呢啲都係大家預料到係會即係有得爭嘅，咁你估下邊隻最尾係成功跑出？ 喂，其實講真，即係你講嘅呢一啲咧，都係真係大作， 冇錯。 因為嗱，我先講 Monster Hunter World 咧嚇，你嗰陣時候諗翻個銷量幾勁，同埋係就上報紙頭版。 买一大版嘅，咁亦都真係掀起一个嘅斩龙嘅热潮啦。头先我哋讲嘅呢个 Red Dead Redemption 呢，咁嗱呢一款游戏即係你亦都见到佢基本上呢，无论係嗰个游戏嘅故事啊， 画面啊， 画面啊， 不得了啫。 因为嗱，我真係讲呢一隻游戏个画面之犀利呢，係有一啲嘅即係玩呢款游戏嘅朋友同我讲返啦。佢话呢真係好细致。细致到系点样呢，佢话呢嗰个，因为呢一款游戏系讲緊即係西部世界㗎嘛，个主角系要成日骑马㗎嘛。咁呢佢话呢嗰个马即係佢嘅性器官呢系会随住个温度呢而系有变化。 我明白佢做咗细致，但都几有兴趣点解你个朋友会睇到呢一点。 我都觉得即係有冇人嘅喜好啊，我哋唔好去质疑。 冇错冇错， 细心啊，评论咁多啊。 不如我话你听啦，结果呢系呢个 God of War 赢咗嘅。我有少少意外嘅。係、 哦、 啦，因为呢其实你睇返其他几隻呢，咁都系大家会我会认为大路啲啊。咁 God of War 呢唔系唔大路，咁但系始终唔系真系我身边啦，至少啦，唔系真系好多人入玩。咁、反而另外一相对会多啲嘅，咁但系可能喺欧美咧，始终《God of War》唔系今集啊，之前嗰几集都有相当相当多嘅拥趸， 系啊，同埋即系嗰个嘅评价都相当之高嘅。 系嗱，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叫做《Best Ongoing Game》，即系一路玩嘅游戏咁样啦，叫做吓。咁边只系呢个冠军咧？咁结果系呢个《Fortnite》嘅，即系 唔出奇啦。 系啦，咁啊绝对都系唔出奇，因为人哋真系搞得好大啊。咁另外咧，头先讲过呢个《Red Dead Redemption》咧，其实佢第二集啦攞咗好多奖啊，例如呢个最佳描述奖啦，即系呢个 best narrative 啊，咁另外仲有咧，呢个嘅 score 即系 music 嗰边咧，呢个最佳嘅配乐 啊， 都系攞埋嘅。咁仲有 audio design， 即系嗰啲音效嘅设计又系佢。咁所以的确咧，你讲得啱嘅，佢呢一只嘅游戏咧，可能喺个最后嗰个大奖故事性上面等等咧，系未做到即系最吸引人。咁但系咧，喺好多即系什么音效啊、画面啊、嗰啲配乐啊，全部基本上咧系横扫系赢晒嘅。 咁我真係有少少意料之外啦，虽然我自己都几喜爱 God of War 嘅，咁的确係难揀嘅，即係你话如果你头先讲过几款嘅大作嘅话，即係几款都喜欢，咁我觉得 Monster Hunter World 就相对之下会係蚀底少少嘅，但虽然佢係一个即係好卖得嘅游戏，咁但係毕竟你去到呢一啲即係所谓嘅游戏嘅即係颁奖礼呢，通常嗰啲即係评审都係会因应返究竟嘅故事性啊，内换到，即系除咗你睇究竟卖唔卖得之外，好唔好玩，咁佢有好多其他嘢佢要睇噶嘛。 系啦，仲有一个奖我俾你估啊，呢个唔难估啊，就叫做最佳家庭游戏。咁啊有 Super Mario Party 啦，有 Overcooked 第二集啦 ，Mario Tennis 啦 ，Nintendo Labo 啦等等嘅，你估系边只？ 喂，嗱，其实讲真，我觉得 Overcooked 嘅，但系 idea 坏会唔会俾 Labo 咧？ 唔系。是 Overcooked 嘅。 都 Overcooked 嘅。呢个好正路嘅。 OK,OK,OK。咁呢个真係唔难估。因为 Overcooked 大家都知道，即係我都话啦，佢即係作为如果係一个叫做 Party Game 嘅 Award 嘅话，一个嘅即係奖嘅话，咁你諗下真係唔系好多游戏可以而家都吸引到啊，男女老少都会可以追住嚟玩。即係我都话身边我啲朋友嘅女朋友啊。本身唔打机㗎。 特登买部 Switch 去玩啊。 冇错，即係男朋友系买部 Switch 啊，买只 Overcooked 去玩嘅，咁即係 Overcooked 就有呢一个嘅能耐囉，咁通常都系啦，尤其是我哋之前都讲过啊，尤其是嚟緊都圣诞系啦，即係一去到啲朋友屋企啊，如果真係打机啊，有啲咩 game 玩呢，又系开 Overcooked 㗎啦，即係大乱斗唔系唔得，但系如果真係有好多嘅女仔朋友喺度嘅话，你玩大乱斗就嘥气啦，即係都系玩返 Overcooked 啊，大家一齐笑下闹下咁样就开开心心囉。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头先讲过呢个 Game Awards 啦，美国嗰边啦，咁因为年尾咧，始终真系好多颁奖礼啊，咁包括咧PlayStation 自己都有个 Awards 2018，咁都系公布啦，佢哋知啲游戏嘅大奖啊、成绩表啊等等啦。今年总共有24款嘅 PS4 同埋 PSV 嘅游戏啦，咁啊获颁34个奖项，咁当中咧Monster Hunter World 咧，始终真系冇办法啦，都系今年嘅焦点之一，咁啊成为咗咧喺今次嘅颁奖礼里边唯一一个咧攞到4个白金。金 奖嘅一个嘅即系得主啊。 系咁啊， 首先系个销量， 头先有提过，即系、就是、一啲都唔出奇。不过我谂即系有啲人都会谂啦吓，喂，咁啊奖啊攞咗啦，几时有多啲新嘅龙啊吓，同大家玩啊。 不过赞一赞佢先啦，因为的确咧，佢嗰个喺亚洲区同埋日本地区咧，累积嗰个出货量同埋下载量咧，哇，超过400万套、啊， 冇办法噶啦， 超过香港一半人口、 啊，因为即系大家饿咗太耐啦，你明唔明啊？斩到呢一样嘢，但系咧，即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嗱，因为我自己都有斩啊嘛，我自己个感觉咧系，虽然嗱，佢而家即系转咗喺一个家庭机嗰度出咧，诶，无论系画面啊，即系或者甚至乎你可以上网连线同人打咧，诶，照计系丰富嘅，系即系诶开心嘅，但系即系我真系觉得少咗以往大家即系出嚟约出嚟咧手提机嗰种嘅打嘅情怀，咁、所以咧我真系玩到咁上下咧，我都停停地。虽然我身边仲有啲朋友咧，都仲会一有更新嘅话咪玩咯，但系已经唔会话好似以前咁样样咧，斩可能几百个钟头嗰啲咧，已经少咗呢一支歌仔唱咯，系。 系另外咧，你真系见到咧，即系亚洲同美洲嗰边个口味真系几唔同嘅。譬如喺亚洲，即系日本啊，或者其他周边地区咧，嗱头先讲紧嗰个系呢个嘅四百金相就 Monster Hunter World 啦。咁而佢有个白金相嘅，咁啊讲紧即系累积嘅啊下载啊，即系出货量啊，大概系超过100万套啦。咁啊佢两只游戏有得到呢个殊荣嘅，一个咧就系 The Last of Us。Remaster 即系重新制作嗰只版本啦，另外就呢个 Persona 5即系呢个女神异闻录第五集啊，咁所以你见到呢两只游戏咧，当然唔系话欧美唔受欢迎，咁但系咧似乎嗰、那个疯狂程度咧又冇去到日本咁犀利，所以咧呢两只游戏始终都暂时系亚洲地区咧啊真系受欢迎少少啊， 系咁啊，尤其是即系女神异闻录咧呢一款嘅游戏，我谂真系喺亚洲地区，因为成个系列咧即系大家都有玩开。尤其是當中咧，佢嗰個 RPG 元素，再加上就係、是、佢有好多唔同嘅結局咧，咁所以呢一款嘅遊戲嗰個內換性同埋個趣味性咧，都係高嘅，即係難怪咧，即係可能好多嘅亞洲人中意玩啦，咁歐美嗰邊咧，我覺得佢哋傾向都係中意玩一啲可能係即係動作類啊、射擊類啊，又或者係即係一啲比較運動類型一啲嘅遊戲多啲啲嘅。 係嗱，另外咧值得留意嘅就係有一個叫做 PlayStation Network 大獎咁啊，即係呢個 PSN 啊，咁啊佢就統計咗2017年10月1號至到2018年9月30號期間，亞洲同日本地區 PSN 銷量最高嘅三款遊戲，咁啊有呢個 Monster Hunter World 啦、Fortnite 啦同埋FIFA 18嘅，咁你真係见到嗰、那个玩法唔同啦，似乎呢PSN 讲緊，我唔知佢淨係讲緊你 download 嗰隻游戏个销量啊，定係计唔计埋货金嗰啲销量呢，因为如果你斋即係计呢个下载嗰个销量呢，似乎唔係好同即係之前嗰啲什么金相啊、白金相啊嗰啲嘅结果呢係即係吻合嘅，因为 FIFA 同埋 Fortnite 基本上嗰度係见唔到嘅，咁但 anyway 佢喺呢个 download 嗰度呢係即係攞返最多嘅奖，咁可能就係大家已经唔玩实体版，玩即系数码版都唔定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计埋呢个嘅PSN 俾钱货金嘅话咧，咁我真系相信啦 ，FIFA 咧的确系会呃到好多人咧系俾钱落坑嘅。咁、所以佢攞到呢个奖，我觉得系实至名归噶。 点解？点解你觉得零零四四系 FIFA 咧？我觉得 Fortnite 其实都系 嘅。唔系 Fortnite 系，因为 Fortnite 你可以买啲 skin 啊嗰啲啦。咁啊，咁但系 FIFA 咧，因为嗰个俾钱嘅嗰、那个 买卡咁样， 系啦，收到嗰个成效系最直接啊、因为你就系俾钱买 pack， 然后抽卡啦嘛，咁又抽完卡，就算你啲人冇用，你都可以买嘛，或者做其他嘅 task 嘛，咁所以嗰一啲嘅玩法咧，基本上系比较直接，即系现兜兜俾翻你咁样啊。 系咁啊，最尾讲埋啦，即系呢一个玩家最爱大奖啊， 有少少唔同噶，你见到啲口味都系， 系啊，都系有啲唔同嘅。咁啊，即系有呢一个刺客教条起源啦，有勇者斗恶龙11啦， 人中之龙极二啦， 冇错啦，呢一、个Monster Hunter World 啦 ，Fortnite God of War 啦 ，Dark Soul Remaster 啦 ，Detroit Become Human 啊 ，Marvel 嘅 Spider-Man 啦，咁同埋呢个英雄传说闪之轨迹四嘅，咁啊，喂，其实呢一啲嘅游戏咧，我谂都几即系百花百门啊， 系啊， 即系可以话系 都有啲咯， 乜都有啲咁样样嘅，咁所以证明即系其实嗱，我可以话而家即系作为游戏公司咧，你开发游戏都系要即系多元考虑噶啦，即系以前就唔系噶嘛，以前你可能兴开某一类嘅游戏就一窝蜂就系出嗰类，即系可能例如话玩开 RPG 嗰期 hit 起唔知边一只。 game 咧，就好多相繼效仿啊。咁但係你發現而家啊，即係大家見到玩開唔同嘅遊戲個口味啦、啊、有一啲可能係較為 RPG 噶啦，有啲係電影感好強嘅、嗯，例如 Detroit Become Human 啊，有啲就係即係體育遊戲啦、啊、有啲係斬龍動作遊戲啦，即係形形色色唔同嘅都有。咁即係我見到咧 PlayStation 就即係佢搞呢個 Award 咧，同時之間都係曬冷噶啦，即係佢話俾你知，喂，你睇下，即係我哋即係俾出去嘅 Award 見到好多係唔同種類嘅遊戲。咁即係我期待住，即係如果Sony 啊 PlayStation 係即係繼續去搞，即係喺新嘅一年入面咧，咁希望有更加多唔同嘅遊戲同大家見面啦嚇。 喂，仲有一樣嘢值得提啊！嗱，我哋之前都講過有好多遊戲嘅Classic 版就再出啦，咁啊，即係都引起好多朋友去搶購咁樣。上個禮拜你都提過呢個 PlayStation 嘅 Classic 版，咁真係有朋友去排添咁樣。咁但係最近呢，因為即係好多 fans 入手咗之後咧，嗱，當然有啲評價唔係話即係全部正面嘅，好壞三半嘅。咁但係始終即係有啲經典遊戲喺裏邊咁啊，都有啲人都會買嚟玩啦。咁但係好快咧，就有外國玩家發現咧，可以將呢部機進入一個叫 debug 嘅模式啊。咁、就咧一個簡單 USB 裝置就可以撳咗入去，然後就可以玩一啲老番啊、金手指咁樣。唉，我真係有少少見到呢個 YouTube 嗰段片之後咧，即係我真係覺得幾慘嘅，其實啊， 係 因為一部經典嘅遊戲，竟然咁一個經典嘅遊戲機咧，咁容易就可以就即係處理咗咁樣。 係，不過其實即係永遠都係㗎啦，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啊！即係永遠都係嘅。當你有即係無論係新嘅遊戲機又好啊，又或者係一啲舊版遊戲機，而家 remaster 出一個迷你版又好啊，或者重置版又好啊，咁你往往都會揾到有好多即係高手啊。其實我諗即係唔係可以滿足到大家需要話真係玩翻版都係奇蹟，係純粹想挑戰一下。 係啊，即係贏咗啊嘛，覺得自己。喂，不過咧，我係咁諗，即係其實細個玩 PS1 嘅時候咧， 都有好多， 都有好多翻版， 即係都可能係一個情懷啊。 呢一部都做埋 啊嘛， 呢一部都做埋啊嘛。咁但當然嗱，記住呢樣嘢係唔啱嘅，即係始終你要玩咧，就其實唔使咁麻煩啦。你唔係正正經經循翻正途咁啊，玩得過癮啲。你靠金手指又有咩位咧？ 係咁啊，今日時間咧，我哋嚟到呢一度啦嚇，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